现代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我是晶泽。今天我们继续有请北京市重大项目办延庆场馆建设处处长刘立峰来为我们讲述一下延庆赛区从四无的状态到现在的场馆林立，这其中延庆赛区的建设者们到底付出了多少的心血。延庆赛区坚持贯彻绿色办奥的理念，将场馆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生态修复工作有效恢复了雪道区域的自然景观，提升了延庆赛区的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同时，延庆赛区生态修复的经验也给其他的大型滑雪场提供了重要的推广和借鉴意义。这种生态修复工程为赛后以至于长时间的赛区内人和环境的和谐共存打下了基础。有一个概念叫做冰雪赛区、四季山林，或许这就是延庆赛区以后的状态。 早在2015年申奥冬奥申办成功之后，我们相关的园林的、林业的、水土的以及生态的这些专家就进入了赛区，做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本地调查，将赛区内的动植物的种类、数量以及分布，包括土壤、水文等等的一些数据资料进行了摸底收集，为我们下一步的赛区的生态保护以及修复提供了很好的一些科学的数据依据和参考。到今年应该说还有一项，就是在赛区开始正式施工之前，我们将表土进行了剥离和收集，同时呢把山上的一些树木和珍稀的植物进行了原地保护或者异地去移植。应该说到今年6月底吧，赛区的我们完成了赛区的整体生态修复工作，同时呢也得到了国外的一些专家的高度评价。曾经就是当时2015年在赛区内做生态本地调查的林业专家，后来去到赛区看到我们这种生态修复的效果时，也由衷地说，赛区的生态修复工作目前取得的成效比他预期的还要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感谢您的收听。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 8501-5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